一个有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接下来的节目是体育节目《体育世界》， 将人类潜能发挥到最大水平，我们是《体育世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猪仔啊，今日嘅节目内容好丰富啊！ 系啊，我哋咧、会带大家睇下啦，喺湾仔运动场举行嘅摘铁饼大赛，同埋睇下咧大家对跑出马路有啲咩睇法嘅、啊。 喺呢个时候先睇下一场足球赛事先啦、啊。 系由荷兰水手大战大屿山码头啊！ 睇睇呢场赛事先啊！ 哇，好厉害啊！荷兰水手对准赖罗球，一开波就射啦！哇，哎呀，射咗上天啊！正所谓俗称嘅打飞。 唔好讲住啦，大屿山码头后卫左明咧，一个飞身咧就将个波接住啦，睇住佢话接住咗个波嘛， 仲将个波准备射咯喎！哇， 到底入唔入咧？我哋睇睇广告先吓。 做咩喘晒气啊？ 冇气。 点解你唔试下用下佢咧？ 我、哇！戴住佢，成个人都唔同晒、啊。 买一个用一世，点解唔试下咧？ 我哋睇翻呢场波先啦，荷兰水手大战大屿山码头啊！头先讲到大屿山码头后卫左明一个飞身咧，攞到个波之后咧就系咁带住个波啦，哇！系咁带，系咁带，系咁带，系咁带，系咁带，哇！以一个过一个，以一个过一个，以一个过一个，以一个过一个，以一个过一个，哇哇哇哇哇！一个二个三个四个五个，哇！系咁过过，哇！系咁带带带带带带带，哇！如一个过一个过过过过过过过过，哇！个白衣人啊，哇！准备拉弓射啦，哇！ 哎呀！他挑啊， 好唔好彩啊， 唔好彩啊。好啦，下个星期呢再大家睇返呢一场足球嘅赛事，就係、荷兰水手大战大屿山码头啊。 哇，下个星期先睇返啊。留意赛果啊，我哋会送你一大隻足金金猴㗎。 事关呢隻金猴呢到依家仲未送出㗎喎、 今年已经係九年啦，大佬我都想快啲將呢隻足金金猴呢快啲係送出㗎。係 啦，因为我哋仲有足金金犬呢係等緊你㗎。 好好好。 咁我哋呢个时候睇睇湾仔运动场呢摘铁饼嘅情况，交俾你啊冯明康。 阿入我係冯明康。我呢而家就真住喺湾仔运动场为大家报道一下摘铁饼嘅情况㗎。 好呀， 有好多选手呢都喺度呢摘緊铁饼㗎。 哇， 佢哋用尽全力呢就将个铁饼呢摘出去㗎。睇睇。就係咁啦。 喂，你都試下 啊！我唔得嘅，我唔使啦。 試下。 唔使啦，真係唔使啦。啊！ 試下。 真係啊！係 啊，試下賺啦，好玩啊！ 好啦，而家就我盤人啦，將呢個鐵餅夾出嚟啦。我打我 哇！ 哇， 好遠啊！ 真係好遠啊， 你連自己都摘埋出去啦。 我同鄭康而家喺灣仔運動場嘅場空為大家報道摘鐵餅嘅情況，已經告一段落啦，交翻俾一度啦嘛。 咦，佢跌返落嚟啦。 哎呀， 雲康 冯仁康。好啦好啦，翻翻嚟体育世界先吓。是 啊，都市人咁忙，又想做 gym 又怕人多，咁佢哋有啲咩选择呢？最好嘅选择呢，就係自己落街喺屋企楼下跑步做下运动啦。 係啊，不过好多人呢就投诉，成班嘅运动人成日都唔着衫咁样跑步呢唔好睇喎，更加有人话佢哋係变态啊。 我哋一齐探讨一下呢个现象啦。 好啊， 我而家出去㗎喇喎，咁样。 OK， 我拖住时间先你出去慢慢。是啊，有好多人呢都投诉呢，呢班运动人呢就成日都唔着衫呢就跑步呢唔好睇。更加有人话佢哋係变态喎、啊、我哋一起去探讨啊。 出到去咩 探讨下呢个现象先吓。好啦，交俾街道嘅情况啊，唔该。 好，我而家就去到街嗰度啦。咁我而家搵咗一位朋友呢，佢就话亦都系呢喺街嗰度跑步而冇着衫嘅。先生先生，点解你跑步唔着衫呢？ 吓，呢啲系我个人嘅自由啦，我唔使同你交代咁多啦，我觉得。 咁你望一望镜头，摸到背脊得住我。 呢啲系我自己个人嘅自由嚟啊，唔使同你交代咁多 ，OK？ 咁你有冇諗過其他人嘅感受呢？因為你着衫即係跑步冇問題，但你而家唔着衫，你打大赤落係唔好睇囉。 啊，咁大隻有咩問題呢？我想問。 個問題唔係你有冇大隻啊，個問題係你冇着衫啊。 我唔着衫又點，我如果着咗衫我點俾人知道我係大隻呢？ 你點知人哋想睇你大唔大隻呢？ 我咁大隻梗想俾人睇，唔通俾自己睇咩？你明唔明啫？ 嗯。 係咁啊。 到底咩原因令到呢啲人呢就係唔着衫跑步呢？吓，唔着衫跑步其实同裸跑有咩分别嘅呢？真係不得而知啦。我交返俾你啦，直播室嗰边。 好嘅，唔該晒。好啦，下个星期我哋体育世界呢將会带大家去一个阴间呢，睇人哋点样上体育堂㗎。 我返嚟啦，好啦，记得睇啦。 係，就等埋你讲拜拜㗎啫。好，拜拜。 跟住落嚟嘅系音乐节目《劲菠萝曲》。 哇！哇！点啊？嚟啊！欢迎咁多位爱音乐嘅人士，又嚟到《劲菠萝曲》嘅时间啦 ，Alan。系啊，伊文，我想问呢个节目咧，仲要做多几多集嘅咯？又话逢星期三，但系星期四同埋星期五日日都有。系啊，我都唔知道啊 ，Alan， 你知电视台啲嘢啦，一受欢迎咧，日日都有噶。系啊，唔紧要啦，伊文，今日上到嚟我哋劲波洛曲 FUC 嘅嘉宾份量咧非常之劲。不如咁啦 ，Alan， 我哋用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方法去介绍今日嘅嘉宾啊，好唔好啊？好啊，呢、這个特别啲嘅方法咧就系唱出嚟啦，系咪好特别呢？ 1, 2, 1, 2, 3, 4, 来自五湖四海的周华强，香港巨星郭富华，还有刘德成。 先来有请唱你歌上来好像有嚿嘢含住响口的周华强，五湖四海金曲当年情。 好耐冇见啦，大家好。今日咧我会清唱呢首歌，我谂大家都会识得唱，线上嘅朋友一齐唱啦嘛。情缘难，以往不悔，不做了未来。情缘难，以往不悔，不一定不能分悔。换爱你， 好啊，唱完晒啦，多谢晒。 面对面， 各轮呢边倾两句先。周华强，点都要同我哋香港嘅歌迷咧，讲下你近排嘅近况啦，系嘛？ 而家咧，我哋准备紧咧，系。 唔多晒，时间好赶，唔好意思啊。转头翻嚟啦，会有今日大家都等咗好耐嘅香港巨星郭富华同埋刘德成都会出现噶，唔好行开啊，好嘛？ 跟住落嚟嘅系音乐节目《劲波罗曲》。 已经住 转个头翻到嚟劲波浪谷 FUC 呢度啦，好紧张啊，义文。 系啊 ，L 人好紧张啊。 系啦，见到咧有一个上到台上面已经系除晒衫嘅人喺台上面咯，大家系咪等咗佢好耐啦？ 哇！ 郭富华。劲波攞曲呢度咧，我相信咧，阿允咧，梗系有好多嘢咧，要同全球嘅歌迷讲啦，系嘛，阿允。冇错啦 ，Alan 啊，去到亚族嘅表演 live 大不同啊，相信大家咧都系等紧佢出场啦，系嘛，我哋一齐嗌好唔好？华仔， 十七岁那日不要脸，三家庙开战。情歌我段段情歌一曲多年太辛酸，记得发歌四歌不再经典，愿长埋我的心中重味，恭喜你老头有新技。 哇，好开心啊，好耐都冇上过嚟劲波攞曲呢一度啦，系嘛？好啊，唔够时间啦，华仔过嚟嗌两嘢先，讲两句好唔好？ 哈哈哈，点啊？ 介绍下个礼拜嘅嘉宾先啦，好嘛？有五湖四海又特登由印度嚟到香港嘅咖喱大王加大耶夫。 系啊 ，Alan， 香港区代表咧有脱离曲奇之后 solo 发展嘅永富荣，仲有新人梅林 Fianti 啊、Balancia 同埋 Amanda 嘅。下个礼拜 live 大不同劲歌金曲 FUC 再见，拜拜。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妇女生之特约，妇女身边。 欢迎大家收睇妇女身边，我是七十几岁仲是老当益壮日日行山的西翁，大家好。 我就是抗咗啦，大家好啊。今日嚟到都市 Hot Pop 星期五啊，我哋一起嚟打个边炉先啦。我哋会同大家研究一下城中嘅热话噶， 例如系到底边四个人中咗个6600万嘅奖金咁。 而我西翁就会同阿 Annie 一起帮大家谂下今晚食乜餸啦。好啦，即刻开始今日嘅都市 Hot Pop 星期五。交俾趁我讲紧嘢嘅时候已经行咗去嗰边厂嘅矿咗啦。 沙翁，我是抗咗啊！虽然咧经济好似好咗啲，但系人人其实都仲系唔系好想做噶。咁点先可以唔使做呢？我自己就想嫁个有钱人，咁就可以唔使做啦。但如果钓唔到个金龟，咁又可以点样做呢？冇错啦，就系发个横财梦啦。今期嘅木木彩结果系咧，有四个人瓜分咗个6600万。咁到底系边四个人发咗呢一笔横财呢？相信好多人都想找他们出来看看是谁咁幸运先啊。我们都市 Hot Pop 星期五呢就找来木木彩专家夏春小姐帮我们分析一下怎样可以找出中了木木彩但是又不出声那些人的。欢迎你夏春。 Hello， 到底这些想收埋收埋自己中了奖的人呢怎样可以认得他们呢？ 那咁首先你要留意一下你啲同事有冇啲人返到公司同老细讲嘢嘅时候係夠膽啤住老细对眼核嘅。 啤住老细眼核嘅。咁点解佢哋会有呢啲举动呢？ 那主要原因就係、是、因为佢哋已经唔知在呢份工啦，所以唔怕挑战老细对眼核。 但系呢个特征系不适用于只系中咗20蚊嘅朋友噶。 哦，咁呢啲中咗奖嘅人仲有咩特征嘅咧吓？ 嗯哼，唔好以为佢哋变咗暴发户就会变到身光颈靓、哦，因为佢哋为咗唔想俾人知道佢哋中咗奖，竟要请你食饭，佢哋仲会特登着得再寒酸啲添。 吓吓，咁我哋点样分到真寒酸同埋假寒酸？ 嗯哼，咁你就要留意佢哋嘅恩底底啦。 係係， 暴发户一定呢会忍唔住买啲贵嘢㗎，但係就着喺啲你以为睇唔到嘅地方，例如係镀金嘅底衫啊、白金嘅爸爸啊、或者係闪射嘅恩底㗎。可惜只係包唔住火㗎，佢哋嘅闪射会喺不知不觉之间透咗出嚟，咁你就可以识别到佢哋㗎啦。 哦，原来咁就可以分到嘅。如果俾我揾到佢哋，我就会暗砍打佢一身，然后要佢哋请我哋食饭。好啦，咁今日咧多谢晒夏春小姐上到嚟啦。 嗯哼， 交俾另外一边嘅沙翁啊。 哇，系听咗咁耐嘅访问，都应该肚饿啦，嗬？今日嘅今晚食乜餸咧？有 Annie 喺度噶 ，Annie 今日教大家煮咩餸啊？ Annie 今日教大家呢煮呢个餸呢叫做西檸軟雞㗎，因为天时熱啦，好多人呢都冇咁好胃口㗎，整啲酸酸甜甜嘅嘢食，啲小朋友就實开胃啦。我係 Annie 啊。 咁我哋要准备啲咩嘅材料啊？ 嗱，材料呢就好简单嘅啫。嗱，我 Annie 教大家西檸軟雞，当然要有西檸啦。买西檸一个切片，记得係西檸喎，唔好就咁买咗檸，如果係咁呢就吊唔到个味㗎啦。另外我哋有雞啦，有西檸有雞啦，当然唔少得嘅梗係啲丸啦。如果唔係点砌得成西檸軟雞呢？ 係啦，我 Annie 啊，咁呢啲丸呢係喺边度买呢？ 好简单嘅啫，我 Annie 教大家啊，平时你哋去买餸啦，都会叫卖菜嘅人呢俾你搭條葱㗎。咁下次你搭葱嘅时候再拍一拍卖菜阿姐嘅后尾枕，咁佢就会俾啲丸你㗎啦。 嗯，咁啊个啊煮法应该系点啊？ 我 Annie 教大家呢，首先我哋要腌咗啲雞先啊，等佢入味啲，然后我哋呢就起定个锅，准备爆一爆啲雞。好啦，我哋而家等佢起锅下。好啦，终于起到个锅啦，但系由于时间关系，我见到导演撩啦，所以咧已经准备好煮好嘅西檸軟雞啦。嗱，记得最后一个步骤就系抹一抹个碟边，食向未俱全嘅西檸軟雞已经完成啦。 哇，小朋友又开胃啦，佢哋好香啊！原来西檸軟雞嘅做法原来系咁简单，咁大家翻到屋企可以跟住 Annie 嘅步骤去做啦。好啦。今日嘅妇女身边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记住留意下个星期我哋宜家宜居宜家一星期星期一啦，拜拜。 蟹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拜拜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两个哈姆一对开心讲嘢，今晚个 show 极致型，一阵贵为国大唱老兵金曲，提起信你为阿叔，我请你坐低，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 Show， 和灯姐扮 Michael Jackson， 和光仔讲嘢，连徐令肥姐夹。 好。